爱北京唱起来。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近期，随着知乎问题月饼和元气森林道歉等新闻事件的发生，围绕着代糖食品安全卫生的讨论逐渐火热。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欧美国家，限糖和控糖的观念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认可。摄入过多的糖分会导致肥胖、糖尿病等多种代谢疾病，过高的血糖会对血管神经造成直接损害，高糖饮食更是多种癌症的高危因素。于是和天然糖有着相似的口感，却不被人体吸收，不进入血液循环，标注着零糖零卡的含代糖食品备受追捧。那代糖到底是什么？代糖食品是健康食品还是智商税？到底应该怎么健康的摄入糖分？欢迎收听新闻天天谈。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刚刚呢，在提要当中跟大家介绍了今天我们要聊的主要话题，两个主角是糖和代糖。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是在9月8号的时候，知乎月饼吃了拉肚子这样一个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榜的第一位。事件是这样的，近日呢，知乎网站啊给长期提供优质内容的知友们邮寄了定制的月饼，但是不料部分知友却出现了腹泻的情况。知乎的这个月饼上面标的是低糖低脂，有网友指出啊，知乎月饼为了追求低糖，把原来占月饼总重 20% 的糖分全都换成了糖醇，所以才引起了腹泻。在9月8号，知乎在道歉信当中称啊，此次知乎月饼委托业内口碑较好的成熟企业生产，选择了厂家提供的低糖的配方，在出厂食品经过了生产方和独立第三方机构的检测，是符合食品行业相关质量标准的，但是却忽略了用来替代蔗糖的麦芽糖醇可能会导致一部分人不耐受，造成身体的不适，已经联系召回所有的月饼。其实最近关于低糖低脂食品或者是标注着零糖零脂食品的新闻并不少，所以才引发了大家对于低糖低脂或者零糖零脂以及到底为什么零糖零脂的食品还会有甜味这件事情的讨论。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二位嘉宾，就跟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一位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营养学院的教授范志宏范教授，另外一位是资深健身教练事业单位健身指导林子仁，欢迎二位。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代糖，它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那代糖食品到底是不是安全卫生和健康的呢？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想问范教授的第一个问题是，那除了生活当中我们提到糖，那肯定就是往菜里放的白砂糖或者往汤里放的冰糖，那还有哪些糖的种类是我们平时会摄入到的呢？ 在这里边啊，首先要讲就是糖跟碳水化合物有什么样的关系。因为很多人会把糖跟淀粉跟碳水都混为一谈。那我们现在先说呢，人体不是有三大能量营养素吗？其中有一种是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其实说白了，人能消化吸收的叫做可利用的碳水化合物。它就包括两个类别，一个类别是淀粉。一个类别就是各种可以消化的糖。 碳水化合物和我们平时所吃的这个带有甜味的糖，那到了自己体内以后，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消化过程，然后最后会变成什么？ 其实好多人不敢吃糖的理由之一呢， 会变胖， 是说，对，他怕胖啊，怕升血糖啊。其实这个事情呢，只要你吃淀粉就已经可以实现了，就是比如说增加热量啊，或者是提升血糖啊，这个如果我们一辈子不吃糖，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为什么大家对糖这么的反感，而对淀粉没有那么的反感呢？这是因为额外添加进去的这个糖是没有什么营养价值的，它除了升血糖和长胖之外，它简直就没啥用。而你吃淀粉类的主食呢，比如说你吃馒头啊、米饭啊，还是小米粥啊，还是啃个玉米啊，还是吃个什么荞麦面啊、燕麦片， 它除了这个让你升血糖和长胖的这些东西哈，它还有很多其他的营养成分，比如说蛋白质啊，有矿物质啊，有多种维生素啊，有膳食纤维呀，有一些抗氧化的保健成分啊等等。也就是说，人家呢是伴随着升血糖和增加热量之外，它还给你带来其他身体有用的东西。而你吃添加进去的这些白糖也好，什么糖浆也好，还有吃这些糖块儿什么的，喝甜饮料，基本上除了糖，你别的什么也没得着。 大家平时吃糖肯定都是为了这个甜味上的满足感，或者是口感上的满足感，才会去多去添加这个糖。然后刚 对。 才这个范教授说到啊，平时其实我们吃碳水化合物摄入的这个糖分已经是足够的，不需要再去更多的去添加糖了。那这个大家都在说往里边添加糖都是为了甜味儿吗？刚才又说到了这个平时吃饭只吃碳水化合物就能满足自己身体里的糖，但是呢，大家都是不满足的嘛，又想吃得好吃，而且还想不长胖。不得这个糖尿病，不让自己的血糖升得太高，所以说大家现在也开始研究各种各样的糖，甚至是现在各种各样的食品当中都把零糖零脂作为这个宣传的一个卖点。那这个零糖零脂还能有甜味儿，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 对，零糖就是说它没有往里边添加糖，然后它制作的原料里边含的糖也非常的少。 就是 也就是 还是 说， 非常的少，也不能说是完全的零糖，对吗？ 一个食品如果想要零糖，它是具备两个条件的。首先，它的原料就不能够含有超过0.5%的糖。比如说，你要是用苹果来做原料，那里面一定有糖，所以你做不到零糖。第二就是，除了原料之外，你没有额外往里面加入糖或者糖浆，两个条件都成立，它才能成为零糖的食品或者饮料。 那这个又有甜味儿，这个甜味是怎么实现的呢？因为现在大家知道，可能有叫什么人工甜味剂，就比如说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安赛蜜啊这种，那这种东西是健康的吗？ 因为消费者对甜味儿是念念不忘，他一定要享受到这个甜蜜的感觉，但是同时呢，他又不愿意给自己增加热量，也不愿意让自己升高血糖，那怎么办呢？那就要采取一些措施，就是添加不是糖的，但是又有甜味儿的一些物质，这个就叫做甜味剂，或者叫非糖，就是不是糖，非糖的甜味剂。 非糖不是糖的甜味剂，既然没有，既没有糖的这么高的热量，而且还有糖的这个味道。 对，那非糖的甜味剂其实它是分成好几类的，一类是属于带有一定的天然性质，还有一些优点，比如说糖醇，还有就是低聚糖。 低聚 糖 糖， 醇里边又分成很多的种类，有好几十种呢。常见的比如说木糖醇、山梨糖醇、麦芽糖醇，像我们吃的那些，口香糖里加的是木香木。 木糖 口香 醇， 糖里加的一般都是木糖醇，然后这次月饼的事情，它是加的麦芽糖醇，而麦芽糖醇实际上它是在好多年前，至少有10年8年之前，它就已经广泛的用于糕点的制作了，包括是无糖月饼等等，这是一类的。然后低聚糖呢，比如说像低聚果糖、什么低聚木糖、低聚异麦芽糖，这些呢，常常是用于，配在食品里边作为益生元，就是说它进了肠道以后，它是促进一些有益菌的增殖，比如双歧杆菌啊，就会因为吃了这个会长得多一点，所以常常作为功能性的食品的配料，这个是一类的，就是它们有一定的优点。但也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因为这些东西吃多了都会引起腹泻呀、胀气呀、排气增加呀、肚子疼啊这一类的麻烦。 所以说还是适可而止。 对对，必须适量。像这次月饼吃出拉肚子，就是因为这个糖醇吃得太多了。 加的太多了。 它加的就很多，然后吃的时候也不是吃半块，它是吃的，比如说吃一块、两块、三块，那他觉得这热量这么低呀。我就可以多吃点儿啊，是吧？多吃点儿，结果糖醇过量了，他就会拉肚子。刚才说的只是第一类替代糖的甜味物质，是糖醇和低聚糖。 第二类它就不是了。第二类呢，它是天然提取的一些甜味物质，比如说甘草、 嗯、 中药甘草它是有甜味的， 嗯，是的， 甜叶菊叶子有甜味的，罗汉果、 嗯、 天然有甜味的。那么这些是因为里边有一些甜味的带类等等这些天然的化学物质， 嗯， 这些提取出来也可以作为甜味剂使用，而且它们的甜味都比糖的甜味要高的很多。 嗯， 可是它们也有一个缺点，就是它们的甜味吧，不太自然。 嗯， 吃的反正就跟加糖啊、糖浆啊，那个味道就 就有点药草的那种甜味儿。 对，它就怪怪的一种甜、 嗯， 所以呢，常常是混合在一些低糖的食品里边使用，全用它这个味儿不正。 嗯， 但是我减掉一些糖，再加一点，而且还是多种一起加，这个时候呢，它的味道会显得比较自然一些。 哦，现在相当于都是调味品，调味状。 对，第三类就是刚才您所说的合成的甜味剂。 嗯， 合成的甜味剂常用的，当然最广泛知道的是糖精啦，那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用的。 嗯， 阿斯巴甜呐、啊。 嗯， 还有像安赛蜜， 嗯， 甜蜜素， 嗯， 蔗糖素等等，这些是属于化学合成的，就是它们，大部分长得跟糖真的是一点都不像， 嗯， 但是呢，它吃起来是有甜味儿，它这个甜味儿也不是很正， 嗯， 比如说你喝某些饮料，它是甜的，但是你喝着觉得这甜怎么怪兮兮的， 嗯， 哎，一般就是因为它加了这些合成甜味剂。如果说它要是跟真正的糖混在一起，加一部分，你可能就吃着没那么明显了。 哦，这个我找到了一瓶这个经常宣称自己是零糖零脂的一瓶饮料，我看到这个配料表上面，他写了他自己有两种蔗糖，一种呢是叫赤藓糖醇，还有一种呢是叫三氯蔗糖。 嗯， 这两种糖是您刚才说的是哪一类呢？还是这两种糖一直被广泛应用于这个我们各种零糖零脂的饮料？那这些糖它会有热量吗？它是健康的吗？ 赤藓糖醇呢，它属于糖醇类的。 嗯， 刚才已经说了，糖醇类呢、 嗯、 它是天然存在，但是存在的量非常小，微量的有一点点。 嗯， 现在等于人有了这种制作糖醇的技术，它就可以大量生产。 哦， 然后另外呢，加的三氯蔗糖就是刚才说的蔗糖素。 嗯， 它是对蔗糖的化学结构进行了一些化学的改性。 哦， 在那个蔗糖的分子上引入了一些氯，那么这样呢，就使得蔗糖的甜度大幅度的提升。 嗯， 就比一般的糖能够甜出几百倍甚至更高的倍数。 嗯。 那么加了这样的东西以后呢，其实加糖的成本是会降低的， 哦、 但是呢，在人体当中的它的吸收利用率是会下降的。 嗯， 所以是加了两类甜味剂，一类糖醇类的，一类是合成甜味剂。 嗯，那这个糖醇类的还有这种合成的甜味剂到了我们的体内，我们要说最后这个糖的转化，它会转化成什么呢？它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糖，正常我们吃碳水的糖会转化成热量也好，这个血糖也好，脂肪也好，那这个会转化成什么呢？ 这个每一种不太一样，比如说糖醇类吧， 嗯， 像我们这次听说的麦芽糖醇，它在体内呢、 嗯、 会变成葡萄糖和山梨糖醇。 嗯， 那葡萄糖这一部分就被我们人体吸收了，那就正常吸收的。 嗯, 嗯 跟普通的葡萄糖是一样的。 嗯，就像 但是另外一半呢，麦芽 糖 醇、 嗯， 另外一半是山梨糖醇。 嗯， 这个山梨糖醇，它是我们人体吸收利用率非常低的。 嗯， 大概也就是不到五分之一吧。能够被我们吸收利用，剩下80%在小肠里边就吸收不了，它就会进大肠。 嗯， 进大肠以后呢，被微生物所发酵利用，会产生一些气体。 嗯， 因为在小肠中消化吸收率是比较低的， 嗯， 于是呢，它在小肠里边呢会对这个肠道啊产生一些刺激。 哦， 然后肠道的运动是会加快的，而且它又带了一些水分，它会使肠道实际上是脱一些水。 嗯， 然后到了大肠里产气呢，又会让你感觉到 就是肚子胀， 嗯， 排气会感到不舒服， 嗯， 严重的情况下呢，就会出现腹痛、腹泻的这样的症状。成的甜味剂，它到了人体当中是几乎是不会被人吸收利用的 哦， 所以呢，它基本上是零热量。像三氯蔗糖之类的这个热量啊，按照它的甜度来计算也是大致可以忽略不计的， 嗯， 所以他说热量很低这事儿也没有错误，的确人家就是热量很低、 哦、 按照我国的食品营养标签的规范，大概是低于 0.5% 的这个糖就可以有矛盾的心情、 嗯、明知道这东西不健康，但是呢就是不想喝白开水。 对，说白了就是这样。 嗯。 近期随着知乎问题月饼和元气森林道歉等新闻事件的发生，围绕着代糖食品安全卫生的讨论逐渐火热。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欧美国家，限糖和控糖的观念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认可。摄入过多的糖分会导致肥胖、糖尿病等多种代谢疾病，过高的血糖会对血管神经造成直接损害，高糖饮食更是多种癌症的高危因素。于是和天然糖有着相似的口感，却不被人体吸收，不进入血液循环，标注着零糖零卡的含代糖食品备受追捧。那代糖到底是什么？代糖食品是健康食品还是智商税？到底应该怎么健康的摄入糖分？欢迎收听新闻天天谈。那所以说这个无糖的零脂的也不算是大家缴的智商税，就是我不是因为它无糖零脂才买的，应该算是还算比较健，相比其他我们常见的碳酸饮料来说还算是比较健康的，对吗？ 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吧， 嗯， 就是说它比那个含有大量糖啊、大量磷酸呢、那样的饮料还略微好一点。 嗯嗯，那这个人工甜味剂的发展上，这个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请范教授跟大家聊一聊，因为最近大家对于这个代糖，无论是从产业上也好，无论是从这个生活标准上也好，无论是从这个食品未来的制造上也好，这个人工甜味剂将会成为主流吗？ 甜味剂现在已经不算什么新东西了。 嗯， 曾经在上世纪的90年代的时候，它在国外是比较火的。 嗯， 只是那时候我们中国整体的生活水平比较低，饮料的生产也比较少。 嗯， 所以在我国当时知道的人不太多。那现在呢，随着我国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吃甜食喝甜饮料慢慢成为一个风潮之后， 嗯， 这个问题才凸显出来。 嗯， 因为在国外应用了几十年以后，这个甜味剂的制造技术那已经是炉火纯青了。 嗯， 它的成本整体也是比较低的，所以加进去以后对企业而言既有健康概念，成本也不增加，那甚至还有下降，那为什么不用呢？ 嗯， 对不对？它的成本都用在哪儿了呢？本来甜饮料的成本就是很低的， 嗯， 比如说这一个罐，比如说这一罐饮料卖5块钱， 嗯， 它里边那个水能有5毛钱就不错， 哇， 它绝大多数都花在广告营销这些方面了， 嗯， 那现在问题是消费者对于肥胖的一个恐惧， 嗯， 所以呢，大家认为，只要能给热量降下来，哎，那我就觉得喝这些饮料的时候比较安心了，我没有那么多的罪恶感。 嗯，是的，还是满足自己心里这个矛盾的问题。嗯， 对，所以说白了以后，它不是一个制造的问题，不是一个技术的问题。 嗯， 它是一个消费者需求的问题，消费者需要什么样的东西，那么企业、产业就会给它生产什么样的东西。 嗯， 大家可能听说，供给侧的结构改革，对吧？ 嗯， 那有需求为什么不供给呢？ 嗯， 我们现在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嗯， 添加了这些甜味剂的产品，跟你直接喝白水呀、喝淡茶水呀这些相比，它有可能还是有一些健康隐患在里边。 嗯， 虽然说这个研究啊还不够深入， 嗯， 但是现有的一些证据呢，提示我们说， 喝那些无糖饮料对于预防肥胖整体上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作用， 嗯， 甚至有少数研究认为呢，还可能促进肥胖， 嗯， 然后也有一些还不太长期的、比较短期的实验发现， 嗯， 一些甜味剂，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三氯蔗糖， 嗯， 它会降低胰岛素敏感性，那么对于预防糖尿病就反而有一些不利的影响。 哦， 也有一些研究呢认为吃甜味剂它对于人的食欲是没有降低作用，反而是有升高的作用的。 嗯嗯。 那也有一些研究说有可能影响到人体肠道菌群的平衡， 嗯， 等等，就是有各种不利的一些研究报告。 嗯。 但是到底是喝糖水好呢还是喝甜味剂的好，没有一个很准确的答案。 嗯， 我只能这么说，我不太建议大家经常欺骗自己的身体。你觉得你的身体很傻， 嗯， 然后就给他点甜味儿，其实又没有热量，你以为他就不知道了， 嗯， 你以为他就被你骗了， 嗯， 身体是非常聪明的。已经有研究就证明啊，甜味剂在大脑里形成的这个电的反射， 嗯， 这个信号和真正的糖的信号是不一样的 哦。 然后你经常吃有甜味儿的东西，你的舌头感觉到了甜味儿，然后你的内脏当中，你的肠道啊那些内脏它有这个甜味的受体，它感觉到有甜味来了， 嗯， 但是它没有发现血糖上升，它也没发现热量增加，实际上对它来讲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信号。 嗯， 那么长此以往是有造成代谢紊乱这样的风险，就是我们不要老想骗自己的身体。我个人认为如果你吃糖的总量不是太大的话， 嗯， 那你还不如堂堂正正的去吃那个真正的糖， 真正的甜食，嗯， 比如说你早上喝牛奶燕麦粥， 嗯， 那有些人就是往里面加一些糖啊，好喝呀，是吧？ 是的，嗯， 有些人往里加一些蜂蜜啊，但这个糖和蜂蜜都是要限量的。 嗯， 世界卫生组织呢建议我们每天限制在50克以内，最好是25克以内。 嗯， 那我基本上是按25克这样去限的。 嗯， 那你还是可以喝一碗加了一些糖或者蜂蜜的燕麦粥的。 嗯，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这一天可能还吃别的东西呢，你可能又吃了个冰激凌啊， 嗯， 你又喝了杯酸奶呀，啊， 嗯， 然后你又在面包上抹了点果酱啊， 嗯， 然后你做那个鱼香肉丝儿啊，宫保肉丁啊，你还是要加点糖的，再做个荔枝肉啊，糖醋排骨， 这个， 你也吃了点糖， 嗯， 这样你那个25克那是太轻松就会超了。 嗯， 所以怎么办呢？你可以考虑退而求其次，我就在那个牛奶燕麦粥里边加一点葡萄干儿。 嗯， 这样的话你就糖也有了，而且还不是添加糖， 嗯 嗯，里边还有别的营养在里头，是吧？所以你就是甜味也有了， 嗯， 营养也有了，然后控糖的目标也达到了， 嗯， 其实它是更加健康的一个选择， 嗯， 那么每天呢保证你的甜味的加了糖的那些甜味的东西只吃一款，这样其实你是可以跟这些真正的糖达到一个和平共处的。但是这个和平共处不包括喝甜饮料，为什么呢？因为甜饮料的体积是比较大的， 是的， 你喝一瓶500毫升的甜饮料，一般如果你的甜味感觉是特别合适舒服的， 嗯， 它差不多要加10%的糖， 哦， 那一瓶500毫升你就要加50克的糖，一瓶啊你这一天的最大限量就已经超了呀。 嗯， 所以说只要你不喝甜饮料，你其实还是可以喝点甜酸奶啊，你也可以稍微吃一点其他有甜味的东西， 嗯， 但你要喝了甜饮料真的你就没希望了。因此这也是为什么各国对甜饮料都严加限制和管理的原因。 嗯， 欧洲的甜饮料有糖税这一说，你的饮料的糖含量超过了8%，这就说明你这个饮料太不健康了， 嗯， 那么就要对你额外的多收税，让老百姓也知道买这种饮料根本就不合算。 嗯， 那鼓励大家呢做更多低糖或者是没有糖的饮料。 嗯， 就整体而言，你喝这500毫升的饮料，如果它是低糖，就必须是低于5%，那你就少了一半糖啊。 嗯， 这50克就变25克了，是吧？哎， 嗯， 这个控糖的压力就稍微小了一点。 嗯， 我们反对的是添加糖，但并不反对大家每天吃适量的水果和水果干儿。 嗯， 水果干儿因为它的糖分是浓缩的，所以不能太多，每天吃一小把。 嗯， 就可以了。 嗯， 那大概也就是十几克、二十几克这么一个量。 嗯， 然后水果呢是可以吃到200到350克。 嗯， 那咱们怎么说呢？带着皮带着核，你别超过一斤。因为过多的时候也会摄入很多的糖。 嗯， 尤其是不能喝很多的果汁，因为果汁呢，它是把水果里面的糖分给榨出来了。 嗯， 但是把那些皮呀、和一些渣子，就是膳食纤维比较多的部分给扔掉了。 嗯， 而且因为它不需要嚼，它的吸收速度特别快，所以糖分进入我们血液的速度也特别快。 嗯， 因此如果你要是吃水果，建议就直接啃着吃，而不是把它榨成汁去喝进去。 嗯， 喝进去这个糖是很容易喝过量的。我举个例子说，你用一个苹果来榨果汁，你肯定连半杯也榨不出来。 嗯， 但是呢，你喝一杯果汁，你就等于把两个苹果的糖全喝进去了。 是的。 可是你吃两个苹果，嚼着嚼着，你很累呀。 很占肚子呀。 一般嚼一个苹果都嫌累， 嗯， 你哪会马上吃第二个呀？对不对？但是你喝一杯果汁，这俩苹果的糖进去了，你根本不觉得累，觉得， 嗯， 哎，不错不错，我再来一杯，真好喝。 嗯， 哎呦，四个苹果的糖就进去了，对不对？ 刚刚呢，我们听范教授跟大家讲了糖和代糖到底都是什么，以及它们都有哪些种类，到了我们的身体里会有哪些反应。更多的解读，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的新闻天天谈。那刚刚范教授是跟大家科普了一下糖到底是什么，代糖又是什么，人工甜味剂又是什么，以及糖进入了我们的身体到底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以及到底应该每天控制自己吃糖吃多少是健康和合适的。那其实作为零糖零脂或者代糖类的食品，它主要面向的范围是正在减肥路上的，或者是有减肥需求的，以及我们的健身人士。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请到的另外一位嘉宾是明星教练事业单位健身培训导师林子仁，请他来跟大家讲一讲作为健身也好，减肥也好，到底应该怎么合理的和健康的吃糖。子仁你好。 啊，你好。 嗯，那刚才说了一下，简单说了一下我们的问题啊，那请子仁来跟大家讲一讲，一般大家对于糖的认识是碳水，因为刚才范教授也跟大家介绍了，平时我们吃到肚子里最多的不是你加了多少的糖，而是碳水化合物最后会变成糖。所以说现在控糖或者是断糖的言论特别多，那就请子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断碳断糖到底是不是健康的健身或者减肥的办法呢？ 逻辑上来讲，断糖断碳并不是一种健康的减肥方式。 嗯， 因为我们人体其实从生理结构上来说，人类是属于一种在肉食动物和素食动物之间的一种生物，所以我们的营养比例一般来讲要碳水要占大半，然后其余的再由30%的油脂和20%的蛋白质来构成，这是算一个世界比较公认的一个就是营养比例。 嗯嗯。 如果说是你不按这种营养比例的话，会出现一些很明显的体力下降的症状。如果说对于健身来讲，你会导致运动计划的难以实施。 嗯。 而且对于训练计划来讲，我们都会进一些周期性的一些设糖计划，就比如说我们最近在做一些体能训练，比如说我们要去参加马拉松，我们甚至还需要根据我们的训练周期来进行补糖。嗯，这是关于众所周知，马拉松这种属于长距离跑的一个体能训练，一种计划。另外一种非体能训练的计划，就比如我们的增肌计划，在我们增肌计划中，增肌期我们是需要糖的摄入，因为我们吃了糖之后，然后它会引发胰岛素。虽然现在大家都对胰岛素非常排斥，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种激素， 嗯， 但是其实它是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它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合成类激素。 嗯， 如果说你身体内的胰岛素水平低或者不耐，当然很多人是不耐的，不耐的话，然后你其实你增肌也增不起来，你没有一个良好的肌肉形态。甚至有些高水平的运动员在增肌期甚至都需要去人工注射胰岛素来提高肌肉合成的含量。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我们尤其是我们做完这种增肌性训练之后，训练后一小时内逻辑上要讲你要去吃一些高 GI 的一些食物来去促进肌肉增长，这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计划。当然如果说是你除去这种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训练后的这一个小时之内，其他的时间当然还是会更加推荐一些低 GI 那些粗粮去来饮食。 嗯，这个 GI 是什么意思？ GI 就是升糖指数，吃的所有的东西它对你身体的血糖的波动，白糖的话就是100，然后像一些米面的话就是70-80。 嗯， 你的 GI 值越低，它对你的血糖的升高值就越低，然后它就不会影响到你的胰岛素的波动。说是你要是完全去做控糖训练，你除非运动员，对于普通人来讲，我们其实是不建议的。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很多时候对于一些人来说，你阶段性的断一断其实也影响不大，但是从长期来讲，你要明白一件事，就是从长期来讲，断糖你会引发你对其他食物的欲望。 嗯嗯， 就是说你会吃油脂吃的更多，或吃蛋白质吃的更多。你不要觉得说是你吃肉就健康，吃蛋白质就健康。你吃蛋白质吃多了，该胖还是会胖的。所以很多人就是说我断糖断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可能刚开始会有一些效果，但逐渐体重又慢慢胖回去，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这是你食欲是人生本身最大的欲望，这个只是在一开始你把糖断了，这种欲望还会慢慢浮现出来，就以其他的形式来浮现出来。比如说你去多吃些肉类，多吃一些你所认为健康的一些东西，但还是会导致一些身体的不良状况，甚至会是说比吃糖还要更糟糕。因为糖其实是一种相对干净的能源，因为你吃了糖之后在体内代谢，它完成全是代谢成二氧化碳和水，它能完全从体内排出去。但是如果说你多吃的是油脂或是蛋白质类，它你油脂的话它可能会产生一些酮体类的一些物质，然后会导致身体的一些不良症状，然后蛋白质它要脱氨基，然后也可能会去增加一些肾脏的负担。 嗯， 所以这些反而还不如吃糖。当然你就说吃糖的话，你平时如果说没有特殊需求的话，还是建议吃些粗粮而已。 就是其实不要谈糖色变，就是不要完全的拒绝糖，你可以控制自己的糖的摄入量，或者是阶段性的控制一下自己糖摄入量，而不是想着我断掉糖以后用其他的食物来满足自己这个生理上的所有的能量的需求，这样反而是对身材的管理是不好，而且是对身体健康也是不好的。那作为健身人群来说，如果你平时和学员推荐也好，或者自己也好，你会去选择那些上面写着零糖零脂的食物吗？比如说我加了零糖零脂的气泡水，或者是零糖零脂的甜点，这种东西你们会去建议大家吃吗？ 饮料的话其实还好，你有时候实在会有些欲望，你想喝的话可能就还好。 嗯嗯， 因为它其实是很容易把控的，它无非就是一些水分以及一些代糖类的物质。当然代糖类的物质有些是不健康的，有些是健康的，尽量大家去选择一些健康的。但是你说去吃甜点，然后就很多现在有些很多人做那种所谓的零糖零脂的甜点。 是的，甜点是的。 对，然后它里面其实是为了满足它的甜味的需求，它其实是加了一些代糖。但你说它甜点是有什么做的？它甜点还是由淀粉做的。 是的。 对吧，或者是所谓的什么全麦的面什么之类的做的，它最终也还是碳水。你加了甜味剂之后，你会因为觉得它好吃，最终吃的还是很，从总量上来讲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说呢，糖虽然是我们身体必须的东西，但是还是要控制量，只要你吃多了，这个肯定会对身体有危害。但是呢，如果你完全不吃也是有危害。再说了，我们取一个中间，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种零糖零脂，你看着是吃了一健康的东西，没有糖没有脂，但其实吃多了以后照样会胖，可能对身体也会有所危害。 我觉得关键还是掌握自己的欲望吧。比如说我本身就是一个对糖欲望很强的人，又很胖，我这时候想克制怎么办？我最后我去选择零糖零脂，就像刚才说的，我吃的依旧还是很多。最终我还需要瘦下来，这没有任何变化，最终我想要瘦下来，最终还是需要去控制我自身的欲望，让我吃的更少一点。你和用代糖或者用非代糖去来做这个甜点， 没有任何的意义， 没有太大的差别。有一点差别，我不能否认这个一个产业链，对不对？它确实是有一点差别，但是 差别真的没有那么大。 好的，非常感谢子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介绍，谢谢。今天请到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呢，跟大家详细的把糖和代糖，以及我们吃了这个糖或者代糖以后，在身体里面怎么变化，最后会变成什么，以及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科学的去减糖控糖，让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给大家介绍的详详细细、清清楚楚。宗旨呢一共是两个，第一个叫做适应，就像一开始范教授讲的，比如说这种麦芽糖醇，有的人是不适应，所以说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去选择什么样的食品，不要觉得零糖零脂就是健康的东西。第二个宗旨呢，就是有度，就像范教授和子仁都跟大家建议的一样，无论这个东西它是零糖零脂，或者是它是有糖，又或者是我要控制糖以后去选择高蛋白的食物、高油脂的食物或者蔬菜的食物都好，但是一定要有度，选择一个合适的量，不要贪嘴贪吃而导致自己身体的不舒适。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想要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请听歌曲《北京，我爱你，北京》。 连你岁月的底蕴，世上的面容，多少颗心曾为你追随一生，是你浓烈的真情，宽广的心胸，让全世界记住了你的大名。掠过人海的涌动，城市的牵引，多少的人在这里追 水更绿。